讲义的44页，我们要来跟同学探讨两个问题。44页有十二年法官跟47页，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联席会议的一个决议，这两个议题呢，考试是会连在一起考的。那这两个议题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其实考的频率很高。这个议题其实是发生在行政程序法刚施行的那段期间，大概是94年、95年那段期间呢，这个引发很多的一些实务的争讼。那随着这个我们的时间，目前的时间离程序法越来越远嘛，一年一年的过去嘛，那这样的议题呢，就会慢慢的淡化。为什么？因为这类的议题呢，都是发生在这个程序法施行前，法律没有规定。法律没有规定，那在程序法施行后该如何处理的问题？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越来越离程序法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些案件就会越来越少嘛。但是毕竟考这几年98年还是有再考到的这个迹象，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同学做介绍。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的是92年法官这个考题。来看。他怎么讲？他说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的工程受益费请求权是否有时效规定的适用？那实务上见解如何？是否妥当？请你这个加以申论。什么是工程受益费啊？我们昨天讲过因为国家推行公共建设，那这个公共建设当然推行完了之后可以让全体这个全体民众获益嘛。但是往往最直接获益的是对公共建设附近的居民所以我们的法律呢就会针对对公共建设附近的居民呢来开征所谓的工程受益费因为他们未来是比其他人更有获益的可能性所以基于这个负担的公平性呢他们必须要比其他人额外多缴纳一笔工程受益费那今天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的法律当中旧法呢并没有针对这个工程受益费的开征规范所谓的时效，那就延伸出今天假设这个工程已经开始进行了可以开始开征工程受益费，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可以开始开征工程受益费那可能过了5年、10年之后可能过了5年、10年，主管机关都忘记去开征这笔工程受益费都没有去开征，他得开征却未开征那可不可以说过了5年、10年、20年之后才去想到这件事情去开征当年那一笔工程受益费呢所以今天问题是在于什么？国家政府对人民要收取这个工程受益费有没有时效规定的要求？所以跟474号解释刚好相反嘛。474是什么？474是人民公务员要跟主管机关请求公务人员保险金嘛。一个是人民对国家这边是国家对人民。好，那问题是这样子这个举个例子，譬如说这是民国82年，在民国82年的时候主管机关已经可以这个针对这个公共建设附近的居民呢来开征这个受益费，他得开征那我们先讲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今天得开征的时点是在民国92年，如果是在民国92年得开征的话在民国92年跟民国90年，民国92年得开征，那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的话，它最长最迟要在多久内要开征完行政程序法施行后咯，行政程序法施行后的案件，这个时点你要记民国90年1月1号是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这个时点，这个它很多问题都跟这个有关。行政程序法的施行日是民国90年1月1号，那程序法施行后的案件92年可以开始开征， 那多久内没有开征，主管机关就不可以再收取这笔受益费了。刚刚说过，程序法哪一条对请求权，公法上请求权有规范时效啊？131条嘛。131怎么讲？131讲说，就是5年啊，是不是？程序法131条说5年，5年内你要开征完，好，5年内你要这个，你要行使你的公法上请求权，超过就这个时效完成就消灭了。所以92年可以开征，最迟到97年。好，所以如果在程序法施行后的案件，通通不会有争议，法律规定很清楚。那会有争议是在于程序法施行前的案件，因为当时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也没有规定时效，啊，程序法也没有施行，都没有法规在规范，那该怎么办？了解吗？好，那像这个案例，假设是82年可以开始开征。我如果今天主管机关89年呢才来征收，那这个时候的征收有没有违法？我们举这个例子，82年可以开征，到了89年才来征收这笔费用，有没有时效完成的问题？啊，这样类型的案例呢，在行政法院有很多很多的案件。好，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实务上，曾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看法呢，认为是没有问题啊，89年当然可以开征啊。那它适用的法条是什么？它适用的法条是类推民法125条。民法的125条对于时效的期间是多久？15年。类推的民法15年，那代表什么？代表最长到多久内？最长到多久内都可以开征了？你想让我加一加，8284，今天呐、97嘛，是不是？好，有记得吗？所以第一说呢，他说类推民法125条的15年呢，就是从82年开始算，到民国97年，了解吗？只要我在民国97年以前呢，我有来收取这笔费用，那都合法，都符合这个时效的要求。采这一说的话呢，89年的开征是合法。好，那第二说是什么？第二说认为不是，第二说认为这个要类推税捐稽征法23条。税捐稽征法23条呢，好，它有谈到国家对人民课税啊的那个核课期间是多久？是5年。你可以开始课税，好，如果经过5年都没有去这个开征这笔税款的话呢，第5年就不得开征。啊，当然如果你是有逃漏税的话呢，我可以到7年。啊，这个以后你同学再去看这个法条。好，原则就是5年。好，这个税捐稽征法，国家对人民课税的那个核课期间5年，这个各位以后职业上也很重要，5年。好，那如果是5年的话，那代表什么？有没有续期啊？有啊，是不是？82到87就结束了，87以后就逾期了，所以87以后像88、89要去开征，都是违法的开征啊，像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实务上呢，曾经呢，行政法院有两派的见解，一派采取类推民法125条15年，啊，这样的案件是合法；一派是采取类推稽征法23条的5年。所以这样的开征就是违法的开征。好，他们的理由个别是什么？我们稍微整理一下。首先呢，采取类推民法125条的这个讲法呢，它的理由两个很简单。啊，第一个理由是说，他跟你讲说，我们今天要去类推，啊，应该说他先去什么？他先去驳斥这个5年。他就去驳斥这个税捐稽征法，他说我今天是开征工程受益费，那开征工程受益费跟什么？跟你要课税在性质上有没有相等？跟税捐的开征，跟税捐的这个核课的性上有相等，就这两种都是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嘛。好，但是他课征的标准有没有一样？ 我们昨天讲过啊，怎么讲？我们说税捐的苛征呢，是基于量能负担原则，基于量能负担原则。量能负担，有钱的多磕一点税，没有钱的少磕一点税。啊，税捐的激增践行的原则叫量能负担的不冲突原则。那受益费是什么？受益费的这个开征呢？啊，主要是着眼于这些被开征者有获益的可能性嘛。我针对你们有获益的可能性，啊，有受益的可能性，好，所以我们要来开征这个工程的受益费。好，所以第一种想法认为说，好，固然这两个都是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但是性质不同啊。那类推适用的前提是什么？你要类推激征法的前提是要等则等之啊。好，你开征的原则要跟税捐的原则要相符，才可以去类推民法，类推激征法23条哦。好，性质不等，所以就不得类推激征法23条。这第一个讲法。那第二个讲法是什么？大法官也有支持我们啊。大法官讲说，大法官的474号解释就有跟你谈到，在公法的领域有规范的需求，却不相对应的法规，是可以类推适用其他的法规。类推适用其他法规，在顺序上先公后私，先去找性质相近的公法法规。有啊，我找过了，都找不到啊，所以我去类推适用什么？那边是用民法，所以他跟你讲说，我是在474号解释好的这个标准之下呢，啊，我都找不到性质相近的公法，所以我才去那边是用民法。好，所以他说依照474号解释呢，得类推适用民法，我是可以去类推民法，不是不可以，啊，找不到了嘛，只好类推民法。好，那待会你会发现哈，就是两派的讲法呢，都拿474来啊为自己辩护，啊，只是第一派的讲法呢，他是抓474的后段，啊，第二派是抓474前段，啊，就是这样子啊。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是非之地，就是这样，一般讲对眼嘛，啊，一审有罪的，二审都会无罪啊，对不对？我不在指证的案件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哎呀，他要当什么好啊？要当法官？被人家骂啊，当检察官被人家说贪啊，当律师被人家说耸棍啊，当教授学术很黑暗啊，那怎么好啊？所以我这两个月我开始什么开始看想一想想，啊，就看到就是有学姐的寄一个这个答案给我看，好，那我有点 surprise， 但是也很欣慰，看到什么？看到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苏格格吧？就是啊，知道苏格格吧？有没有认识苏格格的？苏明祥老师啊，上那个超级偶像那个啊，大家知道有这号重量级人物吗？他是我们法律人的表率啊，不知道吗？就是有一个法律系的，已经算我们的学长了啦，算我们的学长。那他现在是在真理大学教书。同学一定知道啦，卖 gay 哈，那他不是参加那个超级偶像吗？他跳得很厉害嘛，他上一场还跳那个王心凌的那个歌嘛，还就是秀那个他短裙内裤的那个嘛，对不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怎么讲？我觉得他真的是走出自己啊，我现在很钦佩他，我很敬佩他。所以如果同学你有遇到他，你帮我转告，他知道我啊，你帮我转达，说我现在对他的敬仰。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你要念法律哦，不应该只念法律，不然你会变成你会变成跟这群人一样。然后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说就觉得好像整天法律兮兮的，真的很乌烟瘴气的。以前哈，以前高点还在那个，现在已经撤了嘛，在那个诺大楼。Nova 那一栋，发音要 Nova 那一栋，还有教室啊。早期在那边上课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上，就坐这个位置啊。 我不是在炫耀说啊，他现在红了，我才说他上过我的课，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讲说他那个时候是很也是很用功很认真，就是都就是跟各位一样啊，就是勤做笔记，就是很乖的法律人。但是你看他这几年这样过了七八年之后，人家改变了、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好了，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讲到这边了。你有整理大学，一定要去报，跟他讲一声哈。他真的很不错，他真的很不错的一个人才。好，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第二种讲法哈。第二种法是跟你谈到这个税阶提升法的这个二十三条这个部分哈。那这一说的讲法的理由是什么？讲义哈，我们讲义的那个假说哈，假说就是这个。就是我下面这个地方啊，那乙说就是我们刚刚的民法一二五条。好，那在内推稽征二十三条这个地方呢，它也有两个讲法。第一个讲法是说，受益费，好、啊、跟什么跟税缺，它其实都是公法上的金钱取付义务的，性质上还是有相同。性质上还是有相同的。那这个受益费是受益可是基于受益可能性来开征，税捐是基于量能负担来开征。这个点哈、哦，其实不影响本案啊，本案的时效的适用啊。你看，因为任何天底下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两件事物一定是本质上这个相同的嘛。好、哦，所以这个能够推广求知说啊。这两一个是受益可能性，一个是量能负担，所以就说它不同。啊，两个都是强制收取啊，或是国家对人民好的一个强制收取权以下的一个产物啊。好、啊，所以这一看他们认为说呢，既然都是公法上的金钱给付的义务，啊，都是人民的公的给付义务，那就应该有类推适用的可能。好、啊，这第一个讲法。那第二个讲法是什么？第二个讲法是基于哈。你要去类推适用其他法规，你好歹选一个对人民有利的法规吧。好，我们在类推适用的这个法学方法论上呢，有所谓的不利类推进行的原则呢。不利类推进行的原则，或者反过来讲，就禁止不利的类推适用。啊，你要类推适用法规可以，但是你只能够做有利于人民的类推这个类推适用的法规嘛。好、啊，那你今天去类推一个民法的十五年，跟你去类推稽征法的五年，哪一个有利于人民呢？啊，长得有利吗？不是、啊，但是越短越有利啊，因为今天是国家要对人民收钱呐、啊。好、啊，所以越短对人民越有利啊。好、啊，所以。这块的他认为说呢，类推适用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好、啊、禁止不利法规的类推适用。好、啊，那在这个想法底下呢，好、啊、他们会认为五年才是正确的。好，两派的看法呢，实务上本来两派都有人采取，那到了这一两年呢，已经定案了。啊，这一两年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决定，啊，要以什么？要以第一说为主。所以目前实务上，我们最高行政法院这一类的案件呢，通通采15年这个说法。啊，实务上已经这个本来第二说还有很多法官在支持，后来都被卡掉了。那学说上呢，都还是坚持采第二说。啊，学说上认为这个讲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两说要并成。啊，学说上多数是采第二说五年。啊，实务上呢？还是维持目前的这个十五年这个讲法。好，那讲义的45页哈、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再画一下线哈、哦。你看到这个讲义的45页，啊，45页这个地方呢，请同学看到。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他跟你讲说，在法律啊没有规定之前，好，有一个法规范的漏洞嘛，有没有看到？好，那在规范对象事务本质相同啊，画起来，而且有利或者至少无不利于人民的前提之下啊，应得类推适用其他法律的。好，所以类推适用的前提是什么？禁止不利的类推。好，这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工程受益费的征收，虽然在征收要件、费率、范围、程序跟一般税捐有不同，但是性质来看呢，都是国家以公权力来强制苛征人民啊负担的金钱给付嘛，是不是？收取国家所必须的财政收入，啊，跟租税同属所谓的公课行政。你说什么是公课啊？公课就是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啊，公课它是翻这个德文的这个用语。就是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啊，具有相同事务本质，好，啊，那而且相较于类推民法15年更为有利于人民嘛，所以应该要类推23条的5年，再了解吗？好，啊，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那个乙说哈，乙说的那个理由其实不够清楚，啊，所以乙说你可以不用去管它，乙说的部分你就参考黑板上的这个部分，因为乙说写的其实有点混乱。好，那我们整理这个后续的裁判，发现说这两个理由就比较明确了，了解吗？啊，考试你要写那个你说的时候呢，你就讲说，第一个啊，受益费跟税捐在性质上呢啊有所不同嘛。那第二个是依照474号解释，没有性质相同的公法法规是可以类推适用民法法规的，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第一个问题。那接着呢，后来实务上又发生什么问题呢？既然实务上已经采取了第一说嘛，黄色这个想法了，那后来又延伸一个问题是，那如果今天在98年，到了民国98年，主管机关才来开征，啊，才来开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事人某甲，啊，这个时候才来开征的话呢，这个。到底这个时，因为时效已经完成了，这个时效完成之后的法律效果如何呢？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如何？啊，到底是整个公法上的请求权整个消灭掉了，啊，还是什么？还是说当事人呢取得一个什么拒绝给付的抗辩权，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了？要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说，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呢，这个在我们的相关的法规当中有两种立法例。第一种立法例是各位最熟悉的民法嘛，民法是采什么？民法是采抗辩权发生时义。抗辩权发生时义嘛，就是你时效完成之后，啊，并没有使得这个请求权消灭，啊，只是对方取得一个拒绝给付的抗辩权嘛，抗辩权发生主义嘛，是不是？好，那第二种讲法是什么？第二种讲法是我们公法领域公法法规常见的，时效完成之后，那个整个权利就当然消灭，所以我们叫权利消灭主义，权利消灭主义。所以后来呢，又引发这个问题。时效完15年过后的时效完成，它的法律效果是如何？哎，到底是抗辩权发生，还是整个权利就消灭掉了？你说这样采用有什么意义的呢？啊，这样讨论的最大的区分实例啊，我先把它点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要画龙点睛，把它点出来。这个区分最大的区分实例是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如果今天是民国98年。好，机关才来对甲来开征，才来收这笔钱。照道理讲，甲可以拒绝嘛，或者说整个权利就没了，我可以不还你了。那如果甲真的还了呢？真的还了呢？我来收，照道理讲你已经没权收，但是我又给我钱又缴了呢？那我这个某甲呢，可不可以事后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呢？那才是个点，懂我的意思吗？这两说最大的区分实际是啊，这个征收机没有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啊？人民啊，有没有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啊？了解吗？那哪一说底下会有公法上不当得利的问题啊？哪一说底下？下面这一说嘛，因为整个权利就消灭啦。97年之后，照道理讲，好，主管机关已经没有那个公法上的权利来开征这个受益费啦。那结果钱还缴过去，那就有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啊，了解吗？但是下上面这个民法这个讲法，它权利又没有消，请求权又没有消灭，好，所以自然可以来，自然没有什么不当得利的问题。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点出来说，这两说呢，其实最大的那个区分实力是，好，如果时效完成后，当事人就缴纳这笔受益费，好，那将来得否主张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的请求？了解吗？那就会拉到另外一个考题啊，公法上不当得利，人民要如何来对国家来加以请求啊？那循哪一条诉讼途径啊？走诉讼法第8条还是第5条啊？等等等的、啊，就很多可以考啦、啊，而且就连在一起考嘛。像这种就会考整个实例题啊，好吗？好，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好，那这两说呢，学说上跟实务上，其实在这个问题点上就比较没有太大的争论。猜哪一说？好，大家都猜这一说，公法这一说。好，这就是通说跟实务所采的。那通说跟实务其实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我先讲一下第一说的理由了。会采取抗辩权发生主义的看法是基于什么？基于整个法律的适用呢？尽量前后一致嘛。我前面都已经类推民法第5条，后面就去类推民法的抗辩权发生主义，这样比较一致。就只有这个理由而已，好，但是理由比较坚强的其实是第二说，好，因为第二说怎么讲？第二说认为呢，好，公法的领域特别强调法安定性。如果经过了15年这么长的期间，好，那这个权利呢又没有消，公法上的权利又没有消灭掉，又只是对照取得一个抗辩权。好，那会使得整个法律关系不够稳定。你讲义都有，这完全不用抄，我这个已经拟答了。好，这个整个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会不够稳定。好，这第一个理由是基于，好，在公法的领域特别强调法秩序的稳定。好，抄已经长达15年之久，好，就没有必要，好，在这个什么，在只是这个抗辩权发生主义的这样的解释。因为民法会采取抗辩权发生主义的道理是什么？这个背后的精神是什么？知法自治呢？人家要还，那你不要管人家啊。人家债务人，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啊，情理上、道义上要还债权人钱，你不要去管他嘛。但是公法不一样啊，公法不是谈什么知法自治啊，是要求法秩序的稳定啊。好，那这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基于说啊，更何况其他的公法法规。比如说什么税捐稽征法啊、关税法啊，啊，或者刑法其实也是公法法规啊，刑法。所以这些大部分的公法法规，在对于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通通都是时效，都是权力消灭主义啊。好，所以如果你只留下这个问题点，采取抗辩权发生主义，它其实会跟其他公法法规这个不够一致。好，所以段所述，好，可能形容为最好就是。权力消灭主义这个讲法，啊，就是我们那个括号3，权力消灭主义这个讲法。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的地方，那后来呢，在我们民国，就是今年民国100年，去年有一次这个预试，啊，就是针对今年考试呢，事先出题了，啊，那事先出那个题目的选择题里面考过一个问题，考过什么问题？来，同学想一下，如果是92年，好，我可以开征，那我最长执照是多久？4-5年，这一段期间5年。那如果是民国89年，可以开征，我的执照是多久？啊，多久？15年。花嘞，他怎么会差那么多？相同案件的话， 我他个三年，我比你早个三年，命运就这么悲惨，要十五年。但是你九十二年的事情，只是因为有一个程序法立法，你就五年，这样会不公平吗？懂我的意思吗？好，在程序法执行前的案件，你要是让它适用十五年，但是这样反而会跟程序法刚通过这些期间的这个案件呢，这个只有五年而已，会有这个不公平的这种情形发生。好，所以后来呢，行政法院又开一个决议，怎么讲？好，这个决议就是说，好，那通通不要吵了。如果是程序法前的案件呢，好，程序法执行前的案件，好，从程序法执行后，好的五年内，啊，就是这五年内呢，好，只要得到这个五年嘛，好，那这样才能够跟其他案件呢，这个规范上比较一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你们讲义的四十九页，你看这个问题哈，程序法九十一年执行前，公法上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啊，实务跟通说，有没有看到？已经没有通说了，那通说是你自己讲的哈。实务哈，类推适用民法一六五条，一般时效就是十五年，啊，但是这个类推适用的时效期间，如果是程序法施行日起算，它的残余期间会较程序法一三一条的五年来的长，那该怎么办？好，那最后呢，决议才什么？才假说。好，你说可以不用管它，太假说。假说跟你讲说呢，那就应该类推民法的总则施行法第十八条。好，就是什么？就是从程序法施行日，就是九十年一月一号起算的五年。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从九十年一月一号起算的五年内，好，你必须要开征完毕。好，那超过的话你不得开征。好，那相关的理由呢，你可以往下看，看到最下面，最下面是不是有个划线的地方？好，划线它怎么讲啊？划线的倒数划线最后一行，它跟你讲说哈，立法者对于时效期间，好，就是行政程序法立法者了，程序法立法者对于时效期间已经做出缩短的立法选择，就是五年。好，那就把实期成立的请求权于新法施行后存在的期间呢，不宜长于新法的规定，啊，不然就会有悖于立法者最新的立法裁量，这样就可以了，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考过这样的选择题，啊，以前的案件，啊，从程序法施行日起算，啊，就是五年而已。再了解，好，那也因此呢，刚刚我们说，实务上是采取类推民法十五年嘛，啊，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不利的效应了，就把它卡住了，就比较不会这么不利于人民了，懂我的意思吗？就只有那种啊，比如说民国啊七十几年案件，好，啊，那才会什么？才会有长达十五，才会有这么。才会有十五年这么长的问题。如果是民国八十几年的案件呢，那从程序法执行日起算也只有五年而已，啊，所以已经好，啊，这个决议出来之后呢，已经对人民的权利呢相对比较保障了，啊，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考题哈，啊，来请同学看到讲义的四十四页，讲义的四十四页，四十四页呢，如果你要做练习的话呢，你就以这个九十六年社福那个题目为主，啊，这个题目比较完整。他说，程序法施行前成立的公法上请求权，如果没有法律明定，啊，他的请求权时效应该怎么认定？时效届满的效力又如何？可以吗？就是你把刚刚两个决议把它整理一下，好。那如果要考实例题的话，会怎么考？我们看一下那个九十八年退除役这个题目。九十八年退除役这个题目是这样讲啊，他跟你讲说，教师甲，民国也不是三呐，七十三呐，啊，七十三，要打一个七。教师甲，民国七十三年。好，到国立某启智学校国中部任职，因为学校疏忽未查其资格，就已担任特殊教师资资和定薪水一百九 89年12月31号，学校发现错误，更正为180，啊，并按月扣薪1/3。啊，那其他老师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啊，但是只是更正没有追缴。啊，请问你甲可以怎么主张？这要怎么回答？那这个问题哈，我是因为放在这个章节，所以你就想到这个问题，想到我们黑板上的一些讲法。但是如果是放散件在考古题里面，你要有那个问题意识哦，看到数字就要想到时效哦，懂我的意思吗？看到89就要想到什么？它隔壁那个90啊，它90就是什么程序法的元年啊，对不对？就很重要啊，对不对？都有吗？好，那这个题目要怎么解啊？你想一下，它给你73啊，它给你89啊，那你要干嘛？加减乘除一下啊。不，当然不是加，当然是什么减啊？89减7占多少？多少？啊，16嘛，是不是？那16大于什么？15嘛，那15是什么？民法那个15年呢、啊？那不就解？懂我的意思吗？就算也解了，那就是因为实务上那篇民法15年啊。考试不能这样讲，考试你要铺陈一下啦啊。啊，先谈时效很重要啊，那什么不会保留的，先谈一下，铺陈一下，然后再讲说，好、啊，那时效程序法施行前的案件，法律没有规定时效，那该怎么处理呢？那该怎么处理？而实务上跟学说上就有不同的见解啊。实务上类推民法的15年呢，对不对？那类如果是类推15年的话，本案也超过了、啊，是73年的案件嘛？73年最迟只有到几年啊？到88年，假设是73年底开始起算的话，只有到88年，到88年以前你就要，啊，是到88年以前你学校就要追缴完，到88年底以前你学校没有追缴完的话呢，你就超过实务那个15年，实务上那个15年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这个题目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哦，它到底是设计说从73年以后的每一年的薪水都可以做追缴？还是只有73年度那个薪水，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只有73年度的那个部分才会有争议啊。你如果是80几年度，那个我还在15年内啊，了解吗？那考试怎么办？考试你不要淌这个浑水啊。你说假设你要帮老师现说，老师忘记现说，你要帮他现说。假设本案好只针对73年的薪水做追缴，好，那可以怎么处理呢？就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这样子而已。这种考题考到最复杂，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好，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我们尽量把它把每个议题把它看完整一点，是不是？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个讲义的51页。好，51页这个地方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章节呢，是要跟同学介绍哈。实务上有很多的案例，啊，它到底在认定上是公法的法律关系，还是司法的法律关系呢？引发很多的争论。好，那这些案例呢，大部分都有大法官解释，所以要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好，那首先第一类是跟土地事件有关的争议，这一类问题呢，89我们谈过了。115也谈过了，我们剩下一个128。好，128号解释在谈什么？我们来整理一下。好，过去在这个跟第375减租条例的时代，或者跟着有期田条例的时代呢，常常有很多的租地主跟佃农的这个租佃争议。就地主呢，把土地啊出租给佃农。好，那我们的这个跟第375减租条例，好，同学想一下，这一部法律它的这个立法的意思是什么？它 最需要保障的对象是谁？地主还是佃农？佃农，啊，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的佃农，那个时代的弱势啊，那个时代的弱势的佃农，啊，那也因此呢，在这部法律当中呢，他在规范说地主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收回他的耕地呢？那个要件很严苛，啊，这个绝大多数情况地主是很难把他的土地出租出去之后呢，就很难收回的。所以常常会引发很多的这个租佃争议。好，那这个租佃争议是私权争议，很多这种租佃这种私权争议，因为出租是司法关系啊，所以租佃争议是私权的争议。好，那如果任何一方有争执的话呢，啊，都可以依照375减租条例来跟乡公所申请什么？申请这个调处，就像调解一样。好，由乡公所呢，好来做核事了，好来这个调解这样的案件，啊，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申请调处。好，那假设今天乡公所调处的结果是认为地主可以收回，那谁不服气？佃农不服气，啊，佃农就可以什么？就可以针对这个调处呢，啊，提起救济。好，那假设是什么？调处给佃农。地主不服气，那反之也是一样。好，那今天128号解是要处理什么问题呢？要处理说啊，这个租佃争议的调处，它的法律性质为何？调处是什么？那以及将来呢，如果不服的当事人该如何提起救济啊？要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乡公所对这个租佃争议的调处，它的性质为何？好，那如果不服的依照，该如何提救济？哎，到底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司法关系走普通法院，还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公权力介入走行政法院呢？这边会有争议啊。好，那这个问题点上呢，大法官的结论是什么？大法官的结论是说，大家不要吵，这个调处的性质上就相当于是一个行政机关，好，对人民做成有法律效果的决定，它是一个行政处分，行政机关对特定的当事人，啊，做出有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针对这个行政处分不服气的依照呢，都可以提起诉愿跟行政诉讼来加以寻求救济，这样可以吗？记这个结论就可以了。啊，乡公所的调处在性质上，大法官定位成是一个乡公所这个机关做的行政处分，救济途径当然就走诉愿跟行政诉讼。这个在我们讲义的第52页，好，52页，嗯，你看到吗？看到倒数什么？倒数划线的部分，好，划线你再往上看3行，他说哈，乡镇区公所啊的名义啊来做成这个调处，好，那这个调处是由乡镇区公所画起来，以行政机关的地位为之，这是一个行政处分。然后再看到倒数第4行后段，他说，出租人或承租人对耕地准否收回自耕的核定跟调处，如果有不服，应该依照诉愿法第1条、诉讼法以前的旧法了哈，这个依照诉愿法第1条以及现行的诉讼法第4条打行政诉讼，好来寻求救济，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谈到128号解释哈，就要同时去联想到。跟这个调处有关的，啊，在现行的法规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规定？其实有，啊，在现行的法规当中呢，针对这个调处在做成，啊，在做成的过程呢，啊，它是有加以规范的，啊，在哪里？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3条、第3项、第5款，第3条、第3项、第5款，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呢，他会连在一起考，他会考说，乡公所做这个调处性质为何，该怎么救济，那个是事后的问题。那事前会考的是这个调处的做成有没有必要践行行政程序法。好，乡公所有没有必要遵守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好，那我们来看，你说因为行政处分啊，要遵守啊，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程序法的3条3项， 行政程序法的第三条哈，它谈的是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那三条三算是一个重要的法条，他说下列事项，你把那个事项整个规划起来，它会跟什么？它会跟第二项下列机关，啊，就是第二项是机关除外，第三项是事项除外，啊，有些事项除外，有些机关除外。那三条三下列事项不适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哪些事项不适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呢？你把那个程序两个字画起来啊，它只有排除本法的程序性的规定哦。行政程序法当中不是只有谈程序性的规定，它也谈了很多实体性的规定。你说什么是实体性的规定呢？什么是行政处分啊？行政处分的要件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添加付款？处分违法可不可以撤销？那个通通都是实体性的规定。什么是程序性的规定？做成处分前要不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处分书要不要记明理由？那个是程序性的规定。好，所以行政程序法名为程序法，好，但是实质上呢，有很多的条文都跟实体性的条文有关。好，那下列事项是排除本法的程序规定。三条三项五款，他说有关私权争执的行政裁决程序。你说什么是行政裁决啊？行政裁决这四个字，这个是直接翻译那个德文的用语，它其实就等于是什么？等于行政处分啊。德文它称作行政裁决，但是就是我们想那个行政处分，了解吗？所以它就是说有关私权争执的行政处分相关的程序都加以排除掉，那是指什么？就这个啊，好，有关私权争执嘛的行政处分嘛。当你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是规范私权争执的话，这样的行政处分做成前就没有本法的程序的适用，了解吗？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排除本法的程序规定？那个道理很简单，理由是在于啊，我们行政程序法通常的规范的模式是这样，规范的对象是这样子。譬如说，今天行政机关对人民做出一个科税处分，我担心行政机关这个科税处分有违法，所以我让人民可以透过行政程序法这部法律呢，啊，来制约行政机关。做成这个处分前要进行一个周全的程序保障，可以吗？就是行政程序法通常规范的对象是什么？是这一种，好，两，就是机关对人民，机关对人民做成处分，我担心这个处分有违法，好，那所以我事先呢，让相对人呢可以透过行政程序法，好，来对抗行政机关的这个违法的处分的做成，或者像什么，或者机关跟人民缔结行政契约，我担心行政机关会假契约之名，啊，这骨子里呢，这个行压榨人民之实，啊，对人民不利，所以我透过行政程序法，啊，来制约行政机关签这个合约，也要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啊，这个也是什么？这个也是一个机关跟人民嘛，两方嘛。啊，行政指导也是一样，啊，但是这种例子呢，这模型不太一样啊。这种情况，无宁是什么？无宁是，哎，有争议的是地主跟佃农。那行政机关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它很像是一个中间的和事佬，啊，它很像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好，啊，来做一个调解啊，做个调解这个裁决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呢，行政机关理论上比较不会有偏袒，比较不会有什么偏袒任何一道，理论上比较不会有偏袒任何一道来侵犯人民的问题啊，那就没有必要拿程序法来规范这种事项。那程序法的规范其实也蛮麻烦的啊，你要求所有的行政事务都要有程序法的适用，那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性啊。所以行政程序法只有适用在什么这种机关对人民。好，他直接对人民的时候，我们担心他会侵犯人民，透过处分来侵犯人民，好，担心他透过契约来压榨人民，好，所以让他有程序法的适用。 但这种情况呢，行政机关啊，比较类似于一种中立第三者的地位啊，比较类似一种中立第三者的地位呢，那理论上就比较没有这个透过处分来侵犯人这个压榨人的问题啊，就没有必要啊有程序法的适用，这样就有点意思吗？但是它只是排除程序性的规定哦。至于这个行政处分好的要件啊、法律效果啊，都还是有本法的适用哦，懂我的意思吗？只是排除法的程序性规定，没有排除本法的实体性规定。就是本法关于行政处分的那些实体性的规定呢，它都还是可以适用的，了解吗？好，那以上是连在一起看的部分。好，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往下看，土地谈完了，那社会保险的部分啊，这几个也跟你介绍过。那再来呢，54页，行政机关出租、出售、出借公有财产。好，那下面这几个题目稍微看一下，96年社福啊，下列争议是否属于诉愿救济范围？诉愿是处理什么？处理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没有违法不当吗？对不对？那但是今天这几个案例有没有啊？你看第一个，国有财产予出售国有土地，哎，这个不是啊，这是48，司法争议啊。好，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写448号解释嘛。448讲说这个履约争议，好，是司法关系，没有行政处分啊，好，不得提诉愿呐。那第二小题呢？人民要申购国宅，主管机关以他的资格不符为由予以否准，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啊，我们540号解释讲过嘛，啊，这个双阶理论的前阶段呢、啊，它是一个行政啊，好、啊，所以针对这个处分是可以提诉愿的，了解吗？这很简单，基本判断。好，那下面这个题目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其实出的没有那么明确，好，看一下。96年高考二级啊，他说，某县政府规定，下列事项应该以行政契约设定，而且不可以公证，也不可以约定由民事法院管辖。他其实这个题目是要出什么？是要出说，下面这几个例子哈，到底是要缔结行政契约，还是要缔结这个民事司法契约呢？好，那第一个例子是什么？现有土地出租，啊，县政府出租土地给人民使用，那是什么？那是司法契约的关系嘛，对不对？我出租啊，你可以448号，它就是司法契约嘛。那第二小题呢？好，第二小题，现有的体育设施借用，它也一样啊，借用也是司法啊，这都不是缔结行政契约啊，啊，都不是缔结行政契约啊。那第三个呢？办公室使用文具的购买，那、啊、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行政辅助行为啦，采买办公设备嘛。那行政辅助行为是一种私经济行政啊，是一种司法行为啊，也当然不是行政契约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第三个这个也不能够缔结行政契约。好，第四个这比较不清楚。好，员工福利社经营人的领地，其实四是要跟三做区别啦。好，就是说。第四个情形在实务上呢，由于这个已经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种采购，好，就是我今天要把一个福利社的经营权呢交给谁，这个一定要透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处理。好，那透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呢，政府采购实务上认为是一个双阶的法律关系嘛。那采购完毕之后缔结那个合约是什么？还是司法契约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第四个选项呢，你要去找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也因此呢，在政府采购法目前实务上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双阶法律关系，后阶段是司法契约，所以这四个小题通通不可以缔结行政契约，好，都是司法契约的例子，了解吗？那只是基本观念的把它理清。好，那结束这个单元之前，哈，结束这个8号3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个实务的一个最近的一个 决议哈，在各位的讲义二十六页这个决议哈，抱歉哈，这个决议比较精确的白法应该是放在刚刚那个54页那一块，就说同学可以注明一下哈，这个决议呢你放在54页会比较清楚，好吧？就是你把它放在刚刚我们谈到那个行政机关出租出售公有财产那一块啊，你一起看会比较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个决议怎么讲？这个决议讲说呢，各机关学校啊，依备以前啊的某个法规，好、啊，第三行收回腾空好、啊、的这个建设房地，那建设房地的建筑人呢，对于各机关学校主张啊，依照这个法规呢，他有请求给予一次补助费的权利，但是各机关学校呢，就依照相关的规定来驳回当事人申请，啊，当事人不服气要打行政救济，行政法院有审判权。这其实只是一个实务的案例了，那你把它稍微整理就可以了。譬如举个例子哈，像台大有很多的这个校舍，很多的房舍，我把这个房舍呢，把这个借给某家使用。我借给某家使用，那后来呢？后来我要收回，好，我借给某家使用，那后来因为特定的事由，我要收回我的房舍。那收回房舍的时候呢，那依照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法规呢，这个限住的这个限住的使用人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请求补助费的权利，啊，我可以跟你请求补助费，结果你对我的请求呢予以驳回，啊，请问一下，这个时候甲呢要请求，啊，你要收回这个房地，啊，那相关法规是有保障，让我可以请求补助费一次的这样的权利，那你驳回我该怎么救济呢？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那我们先想一下，这个使用借贷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啊？这个其实没有争议哦，是什么？就是司法契约嘛，你可以拉一个457啊，啊457讲说啊，主管机关将啊这个土地房舍借给农民使用，那是一个司法契约啊，对不对？这个没有争议。那有争议是说啊，收回去之后要请求那个补助费啊被驳回，那到底这个驳回是要走普通法院还是走行政法院？好，那这个决议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决议的看法很简单，他认为说呢，我可以请这个甲可以请求补助费，理由何在啊？他的请求权基础何在？请求权的基础是相关法规的规定，当事人有没有符合这个相关法规是一回事的，好，但是今天我要来请求补助费，我是依照这个法规要请求。你要驳回我，你也是依照这个法规要驳回我，所以我们适用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法规啊。那这个法规是什么？是公法法规啊。那也因此呢，这个驳回在定性上就会是一个行政处分啊，我要打行政救济才对啊，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过去实务上有些少数的裁判认为说啊，司法啦，啊，通通都司法啦，因为契约是司法，所以争议都是司法。好，但是。实务上决议认为说呢，没有不要混着看，啊，前阶段的契约是司法没有错，好，那但是已经收回去了，那收回去之后，人家甲要依照这个公法法规来请求补助费，你认为当时符合这个公法法规，你要驳回某甲，啊，你们适用的法规都是公法法规，所以有争执，我行政法院是有这个审判权的，了解吗？好，那在这个27页有谈到哈，二十七页到那个决议的上面数下来第四行，好，这个他说好，这个补助费的发给呢， 不是本于任职获准啊，获准配住房屋使用借贷关系而生。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请求补助费啊，不是因为这个契约而延伸出来的，我是依照法规，依照法规而来的。好，所以乃是各机关学校基于上述法规啊，那所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有争执，由行政法院来加以审理。好，那这个大家要考虑，也只是选择题而已，好，你要把它掌握住。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你谈完这个第三节。接着往后看，看到56页，56页，好，56页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在高普考的选择题很喜欢考，那在律师法官都还没有考过，好，所以我们也把它掌握住。这个是跟一个大法官解释有关，595号解释，好，你看第一行，他说。台北市政府劳工局另外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起诉主张，哎，这个是怎么念？哎，这个字很熟悉嘛，是加啊，加加是，就是那个是加的那个加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敬爱的，哎，佛教的讲教主啊，佛教的教主是谁啊？什么释迦牟尼，你弟弟哦，加个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加啊加，那后面是怎么念？绝，哎绝绝，想象的是绝绝，不是啊，那个是念诗啊，你说这中间，你说加诗呢？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加诗刚好出事啊，很多健身房有倒嘛，那出事，那我刚好在打讲义，然后就哎就是把它抄过来，但是又怕他告我，所以就改个诗好，念加诗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要讲的比较快。法规是劳基法28条，劳基法28条这个法规是这样讲哈，它是要求呢，今天雇主。因为台湾整个产业的形态呢，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轴。那中小企业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是打败跑啊，生意好的时候一直赚啊，生意不好的时候赶快关门，赶快闪。那所以呢，常常会对一些劳工啊，劳工的这个保障不够啊，他倒闭呀 啊破产啊，就是人就闪了啊。那劳工呢，劳工拿不到这个薪，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薪资嘛？那当然，雇主跟劳工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是司法关系嘛？私权关系。啊，这个我替你工作，你给我薪水，当然是私权关系。那我们劳基法呢，为了保障劳工，啊，担心这个雇主呢一旦倒闭之后呢，劳工拿不到这个薪水，所以就会要求强制啊，雇主必须要按月提拨。按月提拨这个特定的这个特定比例的这个金额啊，进到主管机关所设置的一个基金专啊，这个我们叫做基欠工资垫偿基金，这里就是其他，就是主管机关啊设一个基金专户啊，全国的雇主呢都必须要按月提拨一笔钱，那这笔钱就是什么？就是要保障说未来一旦有一些业界呢。好，这个中小企业它的雇主倒闭跑掉了，劳工拿不到钱，好，那我可以透过基金呢，好，拨给劳工呢6个月份的这个薪水，那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今天这个假设这个劳工呢，啊，在雇主跑掉了，好，那我拿不到薪水的情况之下，我可以跟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审核甲的资格，审核之后呢，啊，认为甲的确是符合相关的要件，我核定给你这个基欠工资垫偿基金六个月的薪水。好，啊，第一个考题是考什么？是考你这个核定的法律性质为何？如果我核定或者我不予核定，那甲该怎么救济？这也考过选择题，而且 就是我如果今天雇主跑掉了，那甲劳工呢要来跟主管机关请领这笔垫偿基金，这个时候呢我请求被驳回，核定其实就不会有争议了。就请求被驳回的话呢，假设被驳回的话呢，那甲该如何救济？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比较没有问题，这个部分在实务上学术上都认为是一个什么行政处分的处置，行政机关是用相关法规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所以救济途径走行政救济，走诉愿跟行政诉讼，这个没有争议，这个也不是595的争议。那595的争议是什么？595的争议是说啊，当我今天这个雇主跑掉了，那我主管机关呢也替雇主还了这笔钱给劳工之后，我主管机关要事后对雇主行使求偿权，我主管机关事后要对雇主，像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台北市劳工局，台北市劳工局要对雇主行使这个求偿权，这个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到底为何？这个求偿权，我如果今天要对雇主行使求偿权，我到底是要走普通法院，还是要走行政法院？了解吗？过去就是因为走普通法院，法官说这个不是我的案件，他不管。那这个台北市政府呢，又跑去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讲说这个也不是我的案件，他也不想管，两边互踢皮球了，他引发595号结诉，这样还解我的意思吗？大概公司法的这种争议这个考虑是比较新一点的，相对比较新的。我早期12889那是比较旧的案例，而且那到底是要走普通法院呢，还是要走行政法院？这个就会涉及到求偿权的性质的认定了。那同学先想一下，如果你都没看过大法官解释，你会怎么推？你会怎么推这求偿权？同学。为什么推？我跟你讲，第一种推法呢，这种基本这点要有。主管机关要去行使求偿权，他凭什么行使求偿权？他是适用相关法规嘛，对不对？这个法规，劳基法啊，或劳基法的相关执法啊，都是什么法规？都是公法性质的法规嘛。我行政机关适用公法法规所做的行为是什么？公法行为啊，这个基本观念是很好写嘛，一点一定很好写的嘛。机关适用公法法规所做的行为就是公法行为，所以求偿权就是公法性质的求偿权，它走行政救济，了解吗？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行政法喜欢谈什么？喜欢谈公益啊，公共利益啊，是不是？所以你可以讲说啊，这些主管机关会设这个垫偿基金，主要的着眼点这个。保护的目的呢，是保护广大劳工的权益啊，跟公益有关啊。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利益说嘛？在利益说底下呢，这个相关的法规，或者这个法律事件呢，都会朝公法去解释。所以在这个解释的不同意见书呢，就采取这样的主轴，认为说是适用公法法规的求偿权，那垫偿基金的设计，又是吧？垫偿基金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为了保护劳工这些公共利益所设计的一个制度，所以求偿权是公法的性质的，了解吗？好，到这个地方为止如果同学要考试，同学你要再往下想，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来，你这样写，那比较。公法跟司法性质的求偿权，那如果你认为它是公法性质的求偿权，下一个问题是，那该如何救济？不要讲救济了，讲主管机关该如何主张权益？行政机关哪有救济的问题啊？又没有权怎么救济？行政机关该如何主张他的权益？那你看到这个问题，你就马上联想到一个议题嘛？什么问题意思啊？国家要对人民欠钱的事件人民欠国家钱，国家对人民要这笔钱，他求偿权的行使方式 这个不是有两说吗？第一说是什么？第一说就是，那你说移送行政执行啊，下处分、通知送达，啊都不理的话，就移送行政执行啊。那第二说是什么？不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走什么？走行政法院打一般起诉诉讼。我问一下，如果你要考试同学，你就把它掌握住嘛，好不好？你说我没有这个印象，没有关系嘛，是不是？人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啊，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嘛，对不对？人家心态都转变了，以前都会多少都会讲说，同学你要拼，要拼拼到底，来呀来呀，就这样子，就把以前忘记，现在把它记起来就好了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去想到说，今天人民欠国家一笔钱，国家对人民要行使那个求偿权。有两说嘛，第一说走行政执行，好，第二说走行政诉讼，不是必然走行政法院哦，因为今天行政机关他有什么，他应该要选择一个对他的对整个公益维护最有效的这种方式来加以实践啊。你走行政法院耗日费时啊，哎，钱收到是对全台北市民有利的。结果你为了这个案件去打行政诉讼，钱那么晚收，那不是对整个全体国民有不利吗？好，所以有一说是认为说呢，行政机关有义务要选择一个最有效的这种执行途径啊，就近途径啊，就走行政执行啊。好，回去复习一下这个点。那完全没有听过的，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很快再讲，好不好？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有实力的人，好，就是赚没有实力的人的钱嘛。有定力的人，他同学在想下课还在玩。有定力的人要赚没有定力的人的钱嘛。还有什么？有福报的人赚没有福报的人的钱嘛。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的人的钱，他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你就把它整理起来。好啦。那好，我们下看，所以这是一说，那也是你译的57页那个括号二第一点，括号二的第一点，好，有没有看到？好，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少数说啦，大法官解释并没有产生说，大法官解释才产生说，采司法关系说，来讲一下为什么会采司法关系说，就是他认为说哈，今天你主管机关。好，对雇主的求偿权是代替谁啊？代替谁？本来谁要付这笔钱呢？本来是雇主要付给劳工嘛，劳工是债权人，雇主是债务人，本来那个债权债务关系是劳工对雇主来加以行求偿嘛。那今天我主管机关垫偿给劳工之后，我就代位取得劳工对雇主的求偿权啊。我代替的那个权利是私权关系，取回来之后当然就是私权关系啊。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大法官是这样想的，大法官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法定的这个债权预算，因为法律规定，好，我垫偿了之后，垫偿给劳工之后，就代位取得一个求偿权，代替的是原来那个司法上的求偿权，这样了解吗？好，所以看到这个57页的那个第二点，他说劳工局以垫偿基金所垫偿者，画起来，原来是雇主对于劳工司法上工资给付的债务，劳保局于垫偿劳工之后取得对雇主的代位求偿权，它的债权范围内容跟原来的司法上工资债权具有什么相同的性质。好，到这一段的倒数第五行，他说那这个移转过来之后呢，这个移转是什么？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债权移转。好，那它的司法债权的性质不因为国家行使而改变，这样可以吗？所以要走民事救济。好，那考试的时候他把它掌握住。所以两个点呢、啊、一个是先前核定跟驳回的救济，另外一个是求偿权的这个救济。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大法官的这个595号解释的部分。好，那其他的还剩下一个59页，这个审判权的冲突比较大，我们就明天来跟同学介绍。OK， 好，拜拜。